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体感比较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天气逐渐转凉，昼夜体感变化大，请注意及时调整穿着，防止着凉感冒。花粉浓度仍然是维持在偏高水平，过敏人群要注意防护。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多云，山区零星小雨，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多云，南风2-3级见4级，气温27到24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泳池里似乎漂浮着一个人，妮娜已经走到了泳池边，她突然意识到，水里的人并不是凯蒂。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德伯拉·利维的长篇小说《游泳回家》，功成名就的英国诗人乔·雅各布斯和妻子伊莎贝尔、女儿妮娜一起在法国度假。泳池边的神秘女子凯蒂自称是个植物学家，来山里做研究，伊莎贝尔邀请她住了下来。整个故事从凯蒂出场到结尾乔溺水而死，仅仅发生在一周之内。本期节目嘉宾，本书译者马华，本书策划编辑聂冰，游泳回家，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小说，带来的是德伯拉·利维的长篇小说《游泳回家》。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机房做客的有一位嘉宾朋友，在电话线上啊，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的还有一位朋友。先来介绍来到直播机房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朋友，他呢就是这本书的责编，来自新经典文化公司的聂斌。你好，聂斌。 你好，刘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游泳回家的编辑聂斌。 今天聂斌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小说。那先透露一下啊，在过一会儿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要会连线的这位嘉宾呢，就是这本书《游泳回家》的译者马华女士。那么我们先来听一听吧，一定要听一听最了解这本书的人之一的啊，这本书的责编聂冰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本书到底讲什么内容。聂冰，你知道啊，这本书是一本新书，所以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或者读者朋友，他们还没有拿到书，但是要方便他们的接下来的收听啊，一定要先把这个内容简介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 好的。我确实因为是这本书的编辑，看这本书估计得有800遍了。这个书其实讲的故事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家三口呢去法国度假， 然后这是父亲，是一位英国诗人，他叫乔雅各布斯，然后妻子叫伊莎贝尔，还有女儿妮娜，三个人，这是三位主要人物。然后呢，就是他们某一天在泳池边，然后突然就发现了一个正在裸泳的神秘女子，她叫凯蒂，然后她向大家声称自己是一个植物学家，然后到山里来做研究，然后伊莎贝尔就邀请她住了下来。然后接下来发展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个凯蒂其实一直迷恋着乔，像很多女孩们一样，然后她拿出自己的诗，然后希望听乔的意见，然后乔呢也像以往一样无法抵挡诱惑。其实整个故事从凯蒂出场到结束，乔溺水而死仅仅发生在一周之内，就是非常的快。但是这个事情最终就演变成了一场悲剧。然后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是17年后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妮娜以第一人称回忆这段往事，然后她需要重新理清她和家人的关系，她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和父亲的过去。 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啊，聂斌的介绍。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出场的人物并不很多，不像《红楼梦》不像啊《水浒传》当中有这么多的人物，但是这个情节确实非常的曲折。那么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是以某人某人为主线，到书的中间的时候主线会变换，到结尾的时候还会再变换，所以让大家会有一种啊时空交错，然后人物交错的感觉。 是的，是的，他这个作者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写的都是日常生活，写的都是鸡毛蒜皮，我们熟悉的这些度假呀家人相处的场景，可是他非常厉害的就在于把整个的时间和空间拓展得非常的宽广。虽然故事发生的时间很短，一周之内，然后地点仅仅就是一个度假的场地，但是它前后时空的延展可能是好几个不同的国家，甚至前后几十年，甚至是好几个人的一生。对， 如果是喜爱读书的朋友啊，其实对新经典文库啊这几个字会是特别熟悉。新经典文库的很多书啊，有些书叫畅销书，但是新经典文库的很多书叫做畅销书。什么意思？就是说卖好久好久，大家就好久好久一直就跟着买，然后还会等着不停的在改版呢，然后呢在各种各样的，比如有精装的有简装的。其实这本书呢，我们刚才说的游泳回家呢，也是入选到新经典文库当中的一本书。 是的， 聂斌作为新经典文库的啊，作为新经典文化的一位责任编辑啊，说一说吧，你对小说的一些感受。因为新经典文库有那么多的好书，然后这本书不仅呢要跟市场上所有的小说去供读者或者听众朋友去选择，而且还要跟新经典文库的那么多书去 PK。你认为啊，这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 这个书首先从我们要考虑引进这本书，当然首先要考虑它在国外市场，还有这个作者本身的实力，这是一方面。这个书当然实力是硬件条件绝对是非常够的，因为这本书是入选了2012年的布克奖决选，然后呢，《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还有《赫芬顿邮报》2012年的年度好书，然后包括有许多位著名的英国当代作家都盛赞这本书，比如说，大家可能很熟悉的《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作者珍妮特·温特森。对，就是这个书首先它在国外是有非常广阔的基础的，然后呢作者本人又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力，然后我们可以确定这本书在就是实力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就通过版代然后联系到，然后我们找到了这本书来读。 当时是原本的，对，原文的是吧？英文原文的。 对，我们是要先读，然后决定是否要去做这本书。然后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大家读了之后，就是其实会很容易产生一个两极化的评价。就是对这个就是 好的说特好， 对，就是两极化，就是 不好的说太烂。 对，喜欢的人会非常喜欢，会特别想看他其他的书，然后不喜欢的人就完全无法接受。对。好在呢，我和我们就是部门，包括我们其他的，要决定这本书是否出版的老师都非常的喜欢，然后我们最终决定还是要把它引进来， 而且这也是我们国内第一次引进这位作家的书，德巴拉·利维。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位作者德巴拉·利维，他呢是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而且他的剧作啊多次登上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舞台。注意一下这句话，多次登上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舞台。而刚才我们说到了珍妮特·温特森啊，给这本书做了推荐。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原因呢？有什么样的这样的联系呢？就是啊，从应该是从2016年还是从2015年开始，那么有企鹅出版社，对不对？有全球的7位啊顶尖的小说家携手联合，是改写了莎士比亚的应该是8部小说，因为正好是莎士比亚诞辰，这样的改写是为了送给这个莎士比亚这个诞辰400周年。那么其中呢，珍妮特·温特森就改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时间之间》。 哦，对对对， 也是和莎士比亚都有着渊源的。 是的，是的，对，国内读者可能相对德布拉利维来说更熟悉珍妮特·温特森。 因为他的不少的小说其实都在国内有引进了。 哦，是的，是的。 刚才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是听到了这本书的责编聂斌对这本书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刚才也说到了啊，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嘉宾，他就是通过电话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的本书译者马华女士。马华你好。 哎，你好，你好。哎，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给大家翻译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刚才责编聂斌说到了，就是喜欢这本书的人特别喜欢，然后不喜欢这本书的人就说这本书特别烂。其实作为译者，你是给了这部作品的第二次生命。是一个再创作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跟大家来谈一谈吧。您在拿到原稿的时候，因为刚才呢聂斌也说到了，他们当时拿到原稿英文版本的时候觉得这个书特别好。那您呢，当然后面给这本书做了翻译，但是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您的第一感受啊是怎样的？对这部作品的感受，包括对作者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感觉利维的文字比较细碎，然后他的情绪表达呢有一些平淡。但是往下读就会发现他的文字虽然细碎呢，但是很生动。情绪虽然平淡，但是给人一种孤独感。就在读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眼前会浮现出一幅画。这幅画的色调比较暗沉，是暗灰色的。所以要问第一印象的话，我比较喜欢用失意的绝望这5个字来概括。 哎呀，真是又一次再创作了失意的绝望。 对。 刚才呢我们谈到了您对这本书的第一印象，那接下来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内容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不是第一印象就始终贯穿在您的翻译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当中呢？ 是的，就是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就其实跟很多的译者一样，就是你一旦进入那种翻译的状态的话，不管做任何的事情，脑子里边就会想说，诶，这个词怎么表达，那个句子怎么呈现。然后其实当时翻译的时候，因为他的文字里边透着那种孤独感，然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会心里边还是有点小抑郁的。然后对，是有点小抑郁，因为我当时翻译的时候，当时我是在英国那边访学，英国的天气懂的，就是整天下雨，冬天嘛，冬天整天下雨，所以就是心情特别的抑郁。那除了这个呢，我觉得我想要分享一点我自己翻译当中的经验吧，就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对译文不是很确定的这种情况。那我呢就是对，就是会先自己读一下，就先翻出来读一下译文，然后录音，然后就反复听这个录音，然后判断说，哎，这措辞是不是恰当，情绪表达是不是到位，然后对这个译文就会进行修改。修改之后呢，我会再录音放给我的家人还有朋友，让他们给出意见。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家人和朋友对于 那个《飞城十二片的心》还有《游泳回家》这两本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了。然后当然就是翻译结束之后呢，我就请他们大吃了一顿，要感谢他们的支持。 必须得感谢他们的支持。其实在看这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关注了一个小的细节，就是说到了要去这个打那个熊，然后其中有一句话说啊，也许注射枪里插入的化学品捕捉剂巴比妥盐酸让那头熊四肢颤抖摇晃，这支镇静剂是不是已经帮助那头熊应付了生活当中的压力，让他不安的心绪平静下来，所以现在他恳求相关部门给他投放一些注射了巴比妥类糖浆的小猎物吗？其实当时我看到您翻这个时候，我特别了解，就是有一些化学的名称啊，还有一些制剂的名称啊，可能中国和外国不太一样。 对对对， 我估计就这几个字儿啊， 对对对， 让您可能也费了不少的心思。 是是是，然后我也确实是咨询了一些人，我说这个应该怎么表述，因为毕竟是在这方面还是外行嘛。然后就是还是咨询了一些人。 刚才您谈到了啊，您在之前呢是翻译过他的作品《碎成十二片的心》，现在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游泳回家》。那么两部作品之后，您对德伯拉·利维和他的作品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的总体感觉呢，利维的小说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就像前面我说的，就是刚开始读的时候就是行文非常的细碎，但是那个故事就是在这些细碎中慢慢的展开的。我觉得他的那个刚才也说了，他的作品很阴郁，但是呢又很生动，有些怀旧，但是又感觉很鲜活，也有些喧闹，但是又有一些迷茫，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呢，已经超越了小说当中个体所遭遇的那种身体的残疾啊，或者是婚姻的不幸啊，或者是自我的迷茫啊等等。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首挽歌，是一首这种历史与记忆、身份与自我、知识与梦境交织在一起的这个挽歌。就这样， 这是您个人的感受。我觉得 对对对，我自己的感受。 不论是您前面谈到啊，您翻译《游泳回家》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印象也好，还是说您翻译两部著作之后，您对作者的这样的一些感受，我觉得您对他还是非常赞许的。所以接着问一个问题啊， 对对对， 如果是国内继续引进德伯拉·利维的作品，您还会不会接着翻译呢？ 啊，当然当然，我非常希望，我非常希望，我觉得我希望我有这个荣幸能够接着翻译。我记得我翻译完了之后，我还跟朋友开玩笑说，哎，我这种小阳光小清新还挺适合利维的这种小颓废小抑郁的。 哎，在我们直播机房啊，还有呢这本书的责编聂斌，应该你们两位非常熟，你们两个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共同说的话呢？有请聂斌。 那当然就是有我们的译者马华在，那就是向大家无限无限的推荐去读这本《游泳回家》了。 哎，我觉得如果下次再有机会啊，新经典文库的再引进的德伯拉·利维的作品，还是聂斌来做策划编辑的话，做这个责任编辑的话，我想你们两个这对搭档还会依旧搭档下去，是不是？ 那必须的，合作愉快。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感谢那个新经典。然后还有这个聂斌老师，让这本书能够比较完美的呈现出来。 感谢马华，我们这一次的连线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希望以后呢，我们有好的作品，你还随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听众朋友来进行沟通，来随时谈一谈您的感受。再见。 哎，再见，再见。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泳池里似乎漂浮着一个人，妮娜已经走到了泳池边，她突然意识到水里的人并不是凯蒂。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德伯拉·利维的长篇小说《游泳回家》，功成名就的英国诗人乔·雅各布斯和妻子伊莎贝尔、女儿妮娜一起在法国度假，泳池边的神秘女子凯蒂自称是个植物学家，来山里做研究，伊莎贝尔邀请她住了下来。整个故事从凯蒂出场到结尾乔溺水而死，仅仅发生在一周之内。本期节目嘉宾，本书译者马华，本书策划编辑聂冰，游泳回家，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小说《游泳回家》。其实今天来做客的聂斌在节目当中啊，既是容易的，又是艰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容易的呀，他是这本书《游泳回家》的责编，他要谈起这本书来，他太熟悉了，可以娓娓道来。但他艰辛的就是什么呢？作为小说啊，绝对不能把最后的结尾剧透给大家，要不然大家再去看就觉得没意思了。所以你看你怎么聊吧，怎么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吧。 对。这个确实挺困难的。 嗯嗯，还是跟大家来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德伯拉的小说，那么前面呢是听到了马华女士作为译者啊对她的一些感受，那也说到了你其实当时拿到这本小说的时候啊是非常喜欢的。那这本小说已经出版了有一段时间了，我想也会有一些读者和你们有一些联系，有一些沟通。那么读者对这本小说，咱先不说那说你们特别烂的，咱先说说那个特别烂的也得说，那先说说那些他们觉得看过以后啊，哎，这书真的挺好的，挺精彩的，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关于这个称赞确实是收到了特别多，包括昨天晚上11点多还有一个朋友给我一个截图，一个朋友发给他说，哎呀，但是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游泳回家，说这个作者实在是太会写了。就是这些很普通的场景，很熟悉的，或者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的一些共同的情绪啊，或者甚至是伤痛啊，然后过去的一些不好的回忆什么的，但是作者为什么就能把它表现得这样的特别，这样的让人就是回味，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这种评价。其实如果说赞誉的话真的是收到太多了，包括我们在网上这个图书主页下面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其实他们更多的都是集中在这个作者的这个艺术风格上 啊，艺术风格， 对， 这 也是我们就是非常就是认为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点赞然后送鲜花的，那还有点不赞然后扔臭鸡蛋的，那这些读者啊你分析他们的一些感受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两极分化的评价出现呢？ 其实这个非常正常，因为像就是文学作品，甚至是对任何东西，包括食物啊或者是衣服啊什么，这些涉及到个人喜好的东西永远都是不可能统一的。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一个负面的评价吧。这我们当时看到了就觉得特别的好玩，太烂了，什么破发神经的、闹自杀的、爱写诗的、搞红外型的植物学家，人设叠加在一起简直尴尬到爆炸。然后说一堆在法国度假的人整天讲些有的没的，然后最后还硬要莫名其妙的把一个人写的这个结局也很奇怪，然后说作者的笔触像幼稚的雨季高中生一样，文笔特别的尴尬。我作为编辑在这里只能说，大家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你不喜欢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读书是要看口味，尤其是对于文学作品来说。 哎，我们刚才说到了文学作品啊，可能很多朋友啊现在很难踏踏实实的用几天或者是几周的时间去看一本小说。但我们来说一说啊特别明显的一个快餐文化啊，就是说那些好莱坞大片儿。你看比如说像《盗梦空间》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好莱坞大片。那么那里面会有一些蒙太奇的手法，有的人呢就会一下啊这个时空啊穿越过去了，就很自然的就衔接起来。但有的人说哎呀这儿晕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甚至有的朋友就是那种对于多主线的影片就天生的不喜欢，觉得就看着看着啊，这影片可能总共2小时，还没看半小时的时候就已经彻底晕了。 是的， 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每个人的思维的方式不一样。 对对对 对， 就有的人他就天生啊，如果你给他弄得一特别简单的说这太容易不行。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跟每个人自己的经历啊，然后你的视野啊，对吧，然后甚至是性格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嗯，其实说到电影呢，这本书跟电影的这个关系还真的是非常的密切呢。 啊，这本书有电影同名的电影是吗？还是改写的电影？ 这倒不是，这个可能是是有这么几个点吧，就是一方面作者他一开始写作其实是一个专业的剧作家，包括其实刚才我们刘莎也介绍过，他是给那个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做编剧的，而且是非常成功，他最开始出版的是他的剧作之后，对，之后才写小说，包括他对于很多新的这种形态艺术形态的尝试也非常的多，包括什么图像小说，然后他也给 BBC 写这个广播剧，然后还有影视的这些转化也非常多，所以他对这些东西的这个使用，这些手法上的使用可以说是游刃有余，这个就非常明显的体现在《游泳回家》这本书里面。 通过你这个介绍，我突然意识到了为什么这本书的代入感这么强。你看到他的小说啊，可能每个章节你只需要看前两三行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他带入到那个情节当中。 对， 无论是这个山里的小路也好呀，还是一座房子呀，还是在一个景区，原来人家就是把你带入那景这个场景当中的一个， 对， 应该叫，我觉得他是跨界融合的非常好。 对，是的，是的，他在这些形式上的融合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包括就其实刚才也说读者评价什么的，就很多读者说，诶，这不就是那些法国电影吗？这不就是侯麦电影中的那些假日场景吗？ 对， 这个完全可以把你吸引进去，然后一头扎进去出不来呢，这就是一个很，对，就是它故事非常的吸引人。你会觉得啊，我是在看文字，还是在看一个电影化的文字，就是它的这种视觉的这种呈现其实是非常厉害的，虽然我们看的都是字儿。对，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这本书的责编聂斌，还有这本书的译者马华，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游泳回家》。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渴望。

有特色，也是写得非常好的一个人。我们接着跟大家把作者的一些情况来做一些介绍吧。毕竟在国内引进德波拉·利维的书籍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所以咱们再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他的作品。我想呢，可能有一些呢并不是这本书的特色，但是我们也总体了解一下他的一些写作的风格吧。 嗯，好的好的。德波拉·利维确实是之前的国内的读者并不熟悉，因为是我们今年才开始往国内引进他的书。虽然说他在国外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力和这种知名度啊，或者是这种威望啊，然后大家其实可能还是觉得比较陌生的，所以我现在就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英国女作家吧。就非常巧哈，刚才我们那个提到了《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作者珍妮特·温特森，他们俩是好朋友，而且还同年，都生于1959年。然后那个珍妮特·温特森也给这本书做了一个重磅的推荐，他说利维的思考和写作方式让这本书充满了力量。利维他其实虽然是英国人，他其实生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然后呢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9岁的时候他们全家移居到了伦敦。然后15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利维他从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就是专门给这个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写了很多的戏剧。在他27岁的时候，也就是1986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丽的变种人》，然后之后又陆续出版了很多的长篇，还有许多的短篇故事集，然后直到这个2012年，这个《游泳回家》出版，进入了当年的英国的布克奖决选。然后紧接着短篇小说《碎成12片的心》也出版，这个也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哦，是先出的《游泳回家》，后出的这个《碎成12片的心》。 对，是的。 但是新今年引进正好是《碎成12片的心》这短篇小说集先出版。 对，是的，早了几个月。对，然后这个书就当时就获誉当代英语文学最激动人心的声音，这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高。然后2016年的时候又出版了他的另外一部长篇叫《热牛奶》，然后 应该这部小说也会近期和读者见面， 已经在我手上了。我一定会尽快让他面试。这个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就是《游泳回家》出来，距离他的上一部作品中间其实差不多间隔有15年的时间。然后结果一出来呢，然后又引起了轰动，所以就其实是有许多记者就蜂拥上去采访德波拉·利维，就说诶，这个很奇怪啊，为什么到《游泳回家》出来中间间隔了这么多年， 你中间干嘛去了？ 是的，大家都很好奇。然后德波拉·利维就非常耿直地说，因为他要养娃，没有空写作。 所以这其实也是女性作者和男性作者的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通常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强调通常情况下，男性呢当然也有家有孩子，但是不会像女性似的对家和孩子付出的那么多。我们再次强调是通常情况下。所以女性作家，那么虽然她是很著名的作家，但是她也需要这一步，也要给这一步腾出时间，15年的时间啊，我觉得足够了。 对，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牺牲。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他中间停笔了这么久，然后一出来接连几部作品都如此的成功，也足以说明这个作者是非常非常的有实力的，而且也被大家认可了。所以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了解这样的一位跟我们同时代的这样的一位作家。 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你这是一下把所有的听众还有包括我的心给吊起来了。既然热牛奶这本书也在你手上了，是不是先跟我们大家透露一下，热牛奶和游泳回家有没有什么一个明显的区别，比如说从他的写作风格上，包括故事情节的这样的一个塑造啊，这样的一个构建，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呢？ 有的。其实刚才连线马华的时候，他说到了就是这个细碎，还有失意的绝望。这个应该是说是贯穿在这个德波拉·利维创作中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特色或者说主题，但是这几部作品之间是显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的。我们可以看到《游泳回家》，它是这种作者的构建，艺术上的构建的这种心思非常的多，就是受电影的影响很多，当然这是作者有意的，他通过几个蒙太奇的这种场景把这个书 就是把它们划分成了几个部分，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线索还有它的那个层次感非常的清晰。但是在热牛奶里面，可能这个电影上的影响稍微的要弱一些，而它这种细碎还有这种对于细节的关注还有人物的这种应该说内心的较量这种东西会非常多。 哎，刚才呀，聂斌反复说到了这些细碎，到底有多细碎呢？那么这些细碎是不是啊？有一些读者就说，是不是我能忍受的呢？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小段，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作为一位著名的女性作家，她在这本书当中的一段内容。度假宣传册上，别墅庭院里的泳池清澈见底，给人一种慵懒的感觉，但实际上它更像一个池塘，一个长方形的池塘，由住在昂蒂布的意大利石匠家族用石头雕砌而成。那副躯体漂浮在靠近泳池深水区的地方，那里的水因为松树树荫的遮挡而清凉舒爽。其实这样的一段要我看，就是一个人躺在游泳池的树荫底下。 是的，是的。但是作家们往往就能把它就是处理的非常的别有风味。 对，就是很有格调。 是的。 然后很洋气的那种感受。 但是又觉得好像有许多的深意藏在后面。 都有哪些的深意呢？你别跟我们讲讲。你对这本书最熟悉。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这个书其实我们说到现在呢，其实大家可能也已经有所感觉，就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只是关于失败的婚姻或者是家庭的变故，这样一个可以说很俗套的命题，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把这个书往接下来看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发现这里面伤痛，与伤痛的这种搏斗角力才是这本书的作者要处理的要关注的内容。我们其实看到就是这个乔雅各布斯，他作为一个诗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哎呀，从外表看起来他可以说是拥有着种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是著名的诗人，他的妻子是著名的战地记者，他们属于这种社会名流，然后呢他还有很多仰慕者，好像他一直在非常潇洒的随心所欲的享受着自己的人生。但是其实你看到后面随着情节的发展，你会发现这其实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假象，就是实际上呢他在痛苦的挣扎，每天都在崩溃的边缘，在黑暗中反复的溺水窒息求生。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单身男子》，克林菲尔斯饰演的这个主人公在失去恋人之后，就是电影中有一个很直观的呈现他那个痛苦溺水的场景，就好像就是这个时候真的只能通过死亡来解脱，才能从痛苦中抽身，这个真的是让人非常的难过。其实书里面作者是有非常正面的写到他的这个痛苦的，虽然处理的也非常的细碎，会让大家觉得哎呀怎么有点让人有点看不下去呢。可能会有这样，但如果你读进去会发现真的是作者对这个痛苦的处理真的是非常震撼的。我给大家来念一段吧，大家来体会一下啊。这是通过女儿妮娜的视角来观察她的父亲。有时她走进她的书房，看到她穿着睡衣，驼着背，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像被什么东西固定住了一样，有种让人鼻酸的感觉。他已经习惯了他坐在椅子里不肯看他一眼，甚至一连几天都不跟他说话。他会关上书房的房门给他端茶，但他从来没有碰过，因为他从门后面跟他说话时问他要午餐零钱或者学校郊游需要家长签同意书的时候，发现杯子没被动过，茶水上漂浮着黏糊糊的米色薄膜。 通常没过多久，他就会打起精神，带他去安古斯牛排馆。他们经常会坐在同一张褪了色的红色丝绒条形软垫上。他们从来不聊他的童年或者女朋友，与其说这是他们之间不言而喻的秘密协定，不如说这是他脚底扎了极小的一个玻璃碎片，总是在那儿，虽然有点痛，但是可以忍受。就是这种非常日常的场景， 日常的琐碎的场景，加上两个字儿琐碎。 对，但是、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在这种悲痛中无法自拔，真的是无法自拔。 嗯、 当然了，刚才念的这一段，可能大家会听起来有一些不顺畅，因为这个是作者直接是用人称来指代两个人物妮娜和乔，所以。他和他的，我们这里就是可能有一点难以分辨，但是恰恰是这种理解上的一种略微的不顺畅，也使这个文本其实是有一种距离感的，对吧？这个完全出自女儿的个人视角。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泳池里似乎漂浮着一个人，妮娜已经走到了泳池边，她突然意识到水里的人并不是凯蒂。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德伯拉·利维的长篇小说《游泳回家》，功成名就的英国诗人乔·雅各布斯和妻子伊莎贝尔、女儿妮娜一起在法国度假，泳池边的神秘女子凯蒂自称是个植物学家，来山里做研究，伊莎贝尔邀请他住了下来。整个故事从凯蒂出场到结尾乔溺水而死，仅仅发生在一周之内。本期节目嘉宾，本书译者马华，本书策划编辑聂冰，游泳回家，欢迎收听。 谈到了一本小说啊，这里面的主人公一定是重中之重。我们既然呢邀请聂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本小说，而且又给他了一个任务，不能够最后剧透结尾，所以有一个事儿你是可以说的，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位主人公。我们其实刚才就谈到了男主人公，就是著名的诗人，然后丈夫，然后父亲，然后从世俗上看啊，他拥有各种各样的成功。那么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其实，在书里面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啊。大家注意啊，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呢，他还是跟以往一啊，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句话啊。乔也像以往一般无法抵挡诱惑，他已经出轨很多次了，但是这次出轨最终变成一场悲剧，应该是一个悲剧人物啊。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悲剧人物，在书中也有了交代，也有了一些介绍，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好的，对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乔如此的痛苦在他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然后其实我们接下来往下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跟他的幼年经历是直接相关的。他就是战争孤儿，因为作为犹太人，当时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然后他父亲把他从树林中送走，他逃出去了，但是他的家人就是死在了集中营里，然后这个噩梦反复的出现在他的梦中，此后一生都没有走出来。可以说就是他之后所做的种种的一切，家庭、爱情，还有养育女儿、写诗，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他在挽留自己活下去，热爱生命。他好像是在强迫自己去与过去的这种伤痛对抗。 哎， 对， 我们在这本书当中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啊，对自己的影响有多么重要。也正是他童年的那些痛苦，然后这种痛苦在他长大以后蔓延开来，通过他带给了很多人。 是的，是的， 所以他其实是一直在非常非常的努力的，包括他跟妻子的相处，虽然看起来他们的婚姻不是那么的传统，不是那么的常规，他非常爱他的妻子，我们从书里也是可以知道的，他奋力把自己留在生活中，但是可能很遗憾，这里出现了一个闯入者，也就是我们的另一个主人公凯蒂。 不仅仅是一个闯入者， 还是一个破坏者， 曾经有多次的闯入者。 是的， 那其实应该这样说，虽然有闯入者，但是他也是爱妻子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是爱妻子爱孩子的，而且他也知道怎么去对付妻子和孩子，还是有这样的两小段文字吧，我们一起来分享。乔曾经发誓，永远不让妻子和女儿看到他眼里流露的恐惧、无助和惊慌。他是如此深爱他们，他那头发漆黑的妻子和女儿。因为爱，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无法告诉他们他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他知道，每次表现出要写东西和谈论女儿的时候，伊莎贝尔就输了。这些是他的武器，能让妻子哑口无言，并且把妻子留在自己的生命里，维持完整的家庭，即使这个家有缺陷，充满敌意，但仍然是一个家。这样的两小段文字我们能够看到啊，乔想把自己留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想死，也想把一些美好的幸福的内容留给妻子和孩子。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伊莎贝尔像她，像这个闯入者凯蒂一样在精神上高度理解她的丈夫，但是恰恰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作为一个家庭，他作为亲人，他们这种理解可以说又注定了他们的这种疏离。因为爱，伊莎贝尔她可以非常慷慨地给自己的丈夫婚姻与家庭给他痛苦的空间， 可以理解他， 是的， 可以容忍他， 是的， 但是正是因为太了解他了，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能接受他，不可能跟他特别亲密， 是的，允许他在黑暗中沉沦，陷入过去无法自拔，但是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施以援手让他得救。 所以他们这样的一段婚姻啊，包括他们的婚姻内和婚姻外的各种感情，给女儿妮娜其实造成了困惑。妮娜已经不知道爸爸妈妈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感情，究竟给了她一个什么样的家。 是的，这里面其实从最后一章妮娜长大成人，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的这一部分作者的处理来看，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看成是妮娜重新回望十几年前发生在自己家庭中的一场悲剧。她因为已经有了家庭和孩子，这个时候她才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父母，她才能有力量重新去回看这段往事和每一个人，她才能重新的去理解自己的父亲母亲还有自己的遭遇。 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聂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关于这本书，还有什么内容想要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吗？ 其实这里我最想说的，也是我觉得作者也特别想向大家，传达的。 其实也正是结尾的时候，这个内容，对吧？ 不仅仅是大家的伤痛有多么的剧烈，大家面对自己的生活有多么的不容易，或者说面对伤痛你的处理可能无能为力，但是作者其实最想说的是，也是这本书结尾的地方，已经长大成人的妮娜对自己女儿说的这样的一句话：梦的好坏无法由父母来决定，梦要抵达生活之外，还要回到现实之中，因为生活会拉我们回来，向来如此。我觉得这才是作者真正要表达的声音，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令人获得安慰的声音。而我也希望，或者说作者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战胜过去，都能安全到家。 哎，我们把这本书的大致一个情况跟大家做过分享之后呀，最后还要请聂斌回答一个很多读者和听众的问题，就是这本书为什么叫做游泳回家。 对，这个也其实是我们在编书的过程中反复的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有很多读者说，哎，游泳回家这个名字好特别啊，好有意思啊，这个也是吸引他们来读的一个巧合吧。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这本书里面围绕着游泳是有几个关键点的，比如说年轻女孩突然出现，她是在泳池里，故事的最后尸体也是浮现在游泳池里，这个度假地的泳池成为全书的核心。然后呢，与这个游泳一起出现的还有下雨的意象，这也在书里反复的出现。嗯，因为悲伤所以天就会下雨，因为下雨然后雨水就是这个漫溢，然后大家需要顺着雨水游泳回家。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大家是不可能通过游泳回家的，而游泳回家就意味着你永远无法到家，可能你也永远无法得救。 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嘉宾啊聂斌的详细介绍。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也请各位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明月寄相思，玉画中秋情。